临终助念、往生者的冤亲债主和助念的人之间是否会产生什么问题，甚至于因此结恶缘？ 这个不会啊，助念是真实功德，因为这个时候他一生当中最需要的啊，就是在临终的时候提醒他不要忘记念佛求生啊。临终时候最怕的是他对于这个世间世缘放不下，他还有贪念啊，这个事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，那这就完了啊，他往生的这个机缘就失掉了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帮助他啊，提醒他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助念的人一定得佛菩萨加持，不会啊惹上这些，除非助念的人心邪不正，哎，那你就会受鬼神的这个干扰了。如果你心地清净，正大光明，鬼神看到也尊敬啊，也不会找你的麻烦。 助念会不会影响自己的修行，是否背因果？我们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但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。 你帮助别人助念啊，帮助他往生，对自己决定是殊胜功德，是好事情。这个事情好，肯定是好事情。他的这个恶因恶果绝对不会跑到你身上来，啊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你能帮助人往生啊，大慈菩萨讲啊，真正能帮助两个人往生的，都比自己修行精进。啊， 那佛这说这些话，就是勉励我们一定要肯帮助别人。帮助别人第一殊胜，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帮助他助念，帮他往生。啊，他往生呢就成佛了。你帮一个人去做佛，这还得了啊？你肯喜欢常常帮助别人，我们自己临命终时就有许多人帮助我们。啊，我们不肯帮助别人，嫌弃别人，到自己临命终时没有人帮你助念，啊，这叫业因果报。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？经上讲得很清楚吧，在我们这个世界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嘛，不讲得很清楚吗？我还能说另外一个地方吗？如今所云，可是人怀疑了，西方我们在地球往西面走，走又走回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佛经里面讲的西方，娑婆世界的西方。什么叫娑婆世界？释迦牟尼佛的报土，是这一个大千世界的西方，可见不是地球的西方，是大千世界的西方。那释迦牟尼佛报土多少个银河系？十万亿个银河系，这是一个大千世界。十万亿个银河系，这么大的星系，今天科学家没发现。这样说来还是不能断除你的疑惑，不要紧，不管它在哪里，我们有个信号，这个信号跟阿弥陀佛沟通，这个航向的指导，这个信号就是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啊。我们念这句佛号就像磁力打电报一样啊，那一边它电报就通了，我们这个航线是通的，不管在哪一边，这个航线决定通，决定没问题。老实念佛，侯汉到临命终时，哎呀，你要不要去辨别方向，阿弥陀佛来接你吧，决定要有信心。 我很想参加临终助念，可是很担心自己的念佛功夫不够，我害怕被亡灵附身， 不知该怎么办。 只要你把这个疑虑、恐惧消除，这个参加临终助念是一张很好的事情啊！这送往生的，你常常送别人往生，你将来临终时，很多人会送你往生，果报是这样的吧？哎，而且常常送人往生呢，你会看到往生很好的瑞样，会增加自己的信心。啊，那么将来自己这个病重时没有恐惧，好处很多。啊，有这个机缘时应该可以参加，不要有顾虑。这个亡灵附身、灵鬼附身不是随便附的，他附某一个人身，他跟那个人有缘啊，而且也得到是鬼王批准，鬼王不批准他要附身的时候，他犯罪的，他那就是害人的，他要受果报，要受惩罚的啊，所以不是随便可以附身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不要怕，纵然附身也无所谓，他不会害人。 哈尔滨有位出家人说，你们给他助念，他死后他的冤亲债主将来在你临终时要跟你算账，所以有人就不敢助念了。我想这是不对的，可是又找不到依据来说明，请老法师开示。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啊，你一帮他助念，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将来你临终的时候，他的这些冤亲债主要找你的麻烦，那个佛来帮助你了。啊，你操这种心干什么呢？大慈菩萨跟我们讲的好啊，帮助两个人往生，就比你自己精进。你能帮助十几个人以上往生的，你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。能够帮助几百个人往生，你就是真正是菩萨。助念是帮助人往生成佛，世间第一等功德，再没有比这个功德殊胜的。所以那些人说的话，你说他的冤亲债主来找我，你拿出证据来给我看看。如果没有证据，你随口造谣啊，这个不能叫人取信啊。一切要依佛法，所以佛在经上教给我们四依法了，是很正确的。依法不依人，依意不依语，依了意不依不了意，依智不依识，依理智不依感情用事啊。 我组织念佛已有几年了，但现在有同修多次劝我要先成就自己，然后再帮别人助念，可是还有些同修朋友找我去助念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对。 助念是自利利他了，助念你念佛吗？那同时自己念佛又能帮助别人吗？大慈菩萨讲得好，这是佛经上，你能够帮助两个人念佛往生， 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德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在这一生做了大功德，帮助两个人做佛了。世出世间还有哪个功德能比这个功德更大？没有了。你要能帮助十几个，那你的福报就大得不得了啊！帮助十几个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临命终是决定往生。为什么呢？你临终的时候，他们在极乐世界都看到，一定拉着阿弥陀佛，我们能来都靠他了，现在去一起去接引他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嘛。所以这个我们要认真做，并不妨碍自己念佛，自他念力。 助念小组最近因为法器人员不够，无法和原来一样助念了，请问是在家一心专念好，还是和原来一样有众生需要就去，如何圆融？ 佛教我随缘不攀缘，如果有人邀请你应当去，这是好事情。送往生是真实功德。 弟子每一次发心去助念，回家后丈夫就生病。但有一次，一位103岁的老婆婆要往生，一位出家老法师先洒净再开示和皈依后就走了。我们继续助念，回家后丈夫就没事。请问老法师，是不是我们助念的效果不如法师的开示？ 这个与法师开示没有关系，助念的时候要有诚心啊，有诚意啊，有爱心，真正为他助念，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如果助念的时候心里面有夹杂有妄想，那就不得力了。不但不得力的时候，在助念送往生的是罪过。 替人助念回来要不要洗身体或换衣服？ 你说要不要吧？ 如果回来还要洗身体还要换衣服，那你就对于那个亡人就有怀疑 啊。如果你回来是若无其事，不放在心上，你对于亡者这是恭敬。这是我这个想法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 你问我呢，我认为没有必要 啊。真诚心帮助他的时候，他会感激，即使不能往生也会感激。 因为这个临终啊，听到这个金身佛号啊，一定可以减少他的痛苦，这是肯定。 助念团有两位居士带领，当 A 居士带领时很少有众生附体的情况，但是 B 居士带领时经常出现众生附体的事情。有些助念成员害怕，有人说 B 领队与地藏菩萨缘深，请老法师开示。 如果与地藏菩萨缘深呢，就会得地藏菩萨加持，不会有这个情形发生啊。可以说是这位居士啊，与这些附体的这些众生呢，有缘啊，所以他来的时候很容易来找他。这个就是像这个一般附体的情况一样，身体健康的人，知见正直的人，为神不敢附体。 啊，凡是你看看这个冤亲债主附着附体的人，他的这个身体一定是很弱，弱不禁风。那平常呢，精神意志不能集中，这样的人呢，很容易感到冤亲债主附体。啊，你仔细去观察，就能够看得到。啊，然后你想念佛堂这两位带领的，他们情况一定不一样。你看看，你前面讲的 A 居士跟 B 居士，啊，你看 A 居士是不是精神很饱满？啊，身体很强壮。啊，附体的这鬼神不敢碰他。啊，那么 B 居士可能身体就差一点。 身体多病、虚弱胆小的居士，能否给临终的人助念，直到往生火化？ 可以。你帮人助念，这是一桩功德事情，是一桩好事情。助念的时候，你真正信佛，三宝威神加持，这个鬼神看到你是个念佛人，对你的尊敬，绝对不会伤害你。你要有这个信心，你就不会害怕了，你的胆量逐渐的会大起来。